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来到2022年4月24号早上时间来到6:10。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紧嘅 Beautiful Sunday， 亦都希望咧今朝早呢一种咧相当之清凉而且舒服嘅气温啦，可以伴随住你有一个咧快乐而且愉快嘅周末啦。好啦，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咧沿岸系有薄雾嘅。日间市区气温咧最高约30度吓，咁啊即系都而家25度嚟讲咧都高翻几度啦。咁而新界咧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啊今日咧系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咧就天气炎热嘅。头先都讲咗啦，而家室外的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系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1至2，属于低水平。所以如果你今朝早谂住出去晨运啊，或者系散下步咧，呢一种天气同埋呢一种嘅空气质素咧，应该相当之唔错嘅。电话号码18723588。今朝早林慧希望继续可以喺度听到你多一啲正能量嘅分享啊！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又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然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每日来又往，也最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渐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景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 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爱意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听过来自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不过或者很多说话根本不需要讲出口，可能一个眼神都搞定了。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夜未算暗。再微细，连睡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扭曲，甜言污变作空。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靠不动，让大踏步中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不懂，不过经历住时间， 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会搞不懂， 搞不懂， 每位都有伤痛，伤痛，试过数百次失措。 世界上总会有人是跟你一起经历同一种感受，

中，纵使我动容，那热血的说话还热烘。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那受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难忘。We are one and all。你共我对话中，直说的话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 面对住困难嘅时候，无论几单艰难都好，大家都要记住，你永远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噶。One and all， 佢哋系 Mira。 喺花园里橙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繁忙醒眼时，飞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也会反假使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情凭爱你行事，无论你住索里不是只眼，我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每加心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提起情人捧起我会一次。开始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快快望望我，你是爱情凭念你连结，无论你住所里不是只眼，都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会加深意。 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 Jazz 陈海荣，歌曲名字叫做 Long 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会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乌美双方将会讨论加快交付武器等议题。報道說，今次是俄羅斯今年2月出兵烏克蘭以來，美國政府官員首次到烏克蘭進行正式訪問。澤連斯基在首都基輔接受訪問時又說，發動戰爭的人亦都可以平息戰火，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同他會面，尋求結束戰爭，強調如果會面有助兩國達成和平解決方案，自己不會懼怕同普京見面。不過，澤連斯基說，一旦俄軍在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殺死據守市內亞速鋼鐵廠的烏軍，基輔談判代表將會退出與莫斯科的和平談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說，美國對俄羅斯構成經濟壓力的意圖未能成功，改為使用大殺傷力武器，如果情況屬實，勢必造成大量傷亡。扎哈羅娃表示，美方最初計劃在經濟方面對俄施壓，迫使莫斯科重新考慮保證自身安全的合法權益，但美方意圖未能得逞，改為使用大殺傷力武器，形容有關做法是越過遊戲的紅線。他又說，烏克蘭日前使用無人機向俄軍投擲含有化學劑的容器，而有證據顯示烏克蘭已經再次購買生化武器。俄羅斯國防部國家國防管理中心主任米津彩夫就說，烏克蘭情報部門計劃在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使用有毒化學物質進行挑釁，作為指責俄軍以公共基礎設施為攻擊目標的借口。日本一艘觀光船在北海道東北部知床半島附近懷疑入水下沉的事故，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廳指，船上包括兩名兒童在內的共26人仍然下落不明，可能已經遇險。直升機和巡邏艇繼續在現場海域搜查。出事的是一艘最多可載65人的小型觀光船。報道指，事發時現場風浪較大，所有船員和乘客都著上救生衣。海上保安廳在當地昨日下午接到觀光船求救，報稱入水。觀光船其後聯絡航運公司，指船身已經傾斜大約30度，之後失去聯絡。札幌地區氣象部門表示，昨日凌晨北海道斜里町地區發布要求注意強風的訊息，到早上發布要求注意海浪的訊息。當地漁業協會職員說，旗下漁船在昨日中午前已經回港口。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的競選辦主任譚耀宗說，李家超連日來與各界人士、學者、選委等會面交流，正積極草擬政綱，估計可以在月底完成，其後有正式的發布會。至於有關增設副司長、重設中央政策組等，譚耀宗說，不少團體和選委都曾經提出相關建議，如果設有副司長職位，有利統籌涉及幾個部門的工作，可以加快推動流程，但目前會先賣個關子，稍後公布。他又說，李家超將在未來安排落區，包括採訪和面對面交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爵士风采音乐会， 音乐人雷柏希集合不同领域的高手， 吉他手包以正，歌手李安琪，口琴手李俊乐和吉他舞者郭伟杰， 从经典中柔合创新，用旋律向爵士乐传奇人物致敬，呈现启后，展现 jazz 迷人的风采。 演艺盛会爵士风采，今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雅加达现在25岁的 Raymond， 他是一家云端厨房的老板。嗱，知你咧刚刚创立了两个品牌啦，咁系卖两种不同类型的特色食物。知你都定了餐牌啦，不过都想知道点解你会想做呢两种类型的食物，同埋菜式的灵感又是来自边度嘅咧 ？Hello guys， nama saya Raymond， jadi saya dapat resepnya sebenarnya dari coba-coba aja sih. Jadi kita rencananya itu menjual dua brand. Satu brand itu brand Indonesia namanya Bali Bowls. Nah, di basically di brand yang Indonesia ini kita bakal jual makanan-makanan spesial di Bali dan Indonesia gitu. Resepnya kebanyakan saya coba sendiri dan lihat dari YouTube, Google research. Terus ya adopt sendirilah, coba-coba sendiri sampai rasanya paling enak.Terus yang brand kedua itu namanya Ham Tan Keng. Jadi yang ini beneran menargetkan orang lokal yang suka salted egg, yaitu telur asin. Jadi sebenarnya ini idenya dapetnya dari restoran atau apa namanya dish yang terkenal banget di Singapura.Yang mereka juga buat jualannya di Indonesia. Raymond 话佢嘅两个品牌，第一个品牌咧就系卖巴厘岛同埋印尼嘅特色食物。食谱方面，因为佢自己煮嘢食其实都叻嘅，咁佢就会上网啦，或者喺一啲影片平台上边睇下点煮，揾下食谱。然后最主要咧就系自己不停尝试、不停研究，直至揾到最好嘅味道。第二个品牌就系专卖咸蛋主题嘅菜式啊。佢话其实系受新加坡。嘅一间好出名嘅餐厅所启发嘅，佢见到喺印尼其实有类似嘅餐厅，不过喺香港好似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咸蛋类嘅嘢，但系又未见到相类似嘅嘢，所以佢就决定带嚟香港啦。哇，咁所有菜式都系你自己煮噶 Jadi semuanya itu bakal saya yang masak atau resepnya bakal datang dari saya. Tapi mungkin yang masak bukan saya semuanya, tapi nanti bakal ada staff yang atau chef yang gantiin. Tapi semua resep bakal dari saya sendiri. Signature dish kita untuk yang Bali Bowls itu babi sambal mata. Untuk yang salted egg atau ham tanking itu bakal creamy salted egg chicken。 Raymond 话全部佢都识煮嘅，而食谱咧都系由佢设计，例如系佢哋嘅招牌菜式啦，猪肉沙巴马塔同埋龙肉咸蛋炸鸡。佢话咧所有嘅食谱咧都佢自己研究出嚟噶，不过煮嘅话咧就未必全部都系佢煮嘅，或者会有厨师去代劳。哇，你煮嘢食咁叻，不如分享一下煮印尼菜嘅 tips 啊！ 系 ，menurut saya makanan。Jadi dua-duanya beda ya. Kalau menurut saya makanan Indonesia itu sangat amat banyak bumbu, itu sangat amat banyak spicesnya. Jadinya bumbunya harus berani lah kalau mau masak makanan Indonesia. Raymond 话印尼嘅菜式咧有好多嘅香料，亦都有好多辣嘅配料。如果你想煮印尼菜煮得出色嘅话，香料一定要够丰富。咁喺你成立呢一间餐厅嘅过程中，有冇发生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嘅事情咧 ？So iya, jadi pertama kali saya buat run bisnis ini kan kita mulai dari coba-coba makanannya dan ya waktu saya kasih makanannya ke teman-teman dia bilang wah ini sama persis atau lebih enak daripada yang di Indonesia gitu. Jadinya begitu mereka bilang itu ya saya jadi makin confident lah untuk buka bisnis itu di sini. Jadinya ya itu sih yang menarik karena di sini kita lihat gak ada makanan Indonesia yang sangat amat enak lah gitu. Jadi itu menginspirasi saya untuk buat restoran ini. Raymond 话佢好开心咧，可以得到朋友嘅认同。佢话咧最初喺研究菜式嘅时候，佢会请唔同嘅朋友去尝试菜式。每次当佢嘅朋友话：，哇，同喺印尼食嘅一样、哦，或者仲好味过喺印尼食、哦，嗰阵时佢就会觉得信心大增。Raymond 话亦都因为佢喺香港暂时未揾到非常非常好味嘅印尼食品，所以佢都好开心可以将佢带嚟香港俾大家尝试。创业之路结果虽然都重要，不过喺建立嘅过程当中，感觉到 Raymond 亦都有好多快乐嘅回忆。今集多谢晒 Raymond 嘅分享，希望你喺香港嘅事情会一切顺利，同埋食到你喜欢食嘅嘢啦。今集多谢晒 Raymond，Thank you。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打通嘅朋友系梁女士，早晨啊，梁女士。 早晨啊，系咪你系咪林慧？ 系啊，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咁客气。点啊，梁女士？ 好开心啊！我今日打咗咁多次，今日第一次出到街。 啊，证明我哋今日有缘、啊。 系啊，系啊，咧祝你大家好天下嘅人咧，身体健康啦、疫情快啲走啦，系咯， 同埋你有身体健康啦，要健健康康咧最紧要。 系啊，我屋企我个大女三仔乸上个月，上个月三仔乸都中咗招，今日咧就好翻晒啦，是得我一个啫，我唔同佢住嘅。 咁你自己冇事嘛？系咪一路都平安啊？ 感恩啦，多谢主耶稣啦。我本身都系基督徒嚟嘅，系啦。我唔讲咁多嘢啦。我今日咧，我个女正日生日，旧历过咗啦，我都唔记得咗。 唔紧要啦，最紧要是但一个记得，有同佢讲翻声生日快乐，咁都好好咯，嗬。 哎呀，祝佢身体健康啦，系咯， 好啦，咁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成你贵言啦，同埋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你自己讲住嘅话， 大家咁话咧，唔阻住其他嗰啲等紧我等紧电话出，听到你个把声。 好啦，多谢晒你梁女士，咁你就乖乖地身体健康啦。 嗰个听电话嗰个，多谢个哥哥啦。 好啊，好啊，佢听到啦，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 好啦，梁女士，之后咧，我哋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你早晨。 系啊，你系邓婆婆系咪啊？ 唔系啊，系梁女士。 哦，你系梁女士啊？哦，好啊。点啊？咁今朝早点解打电话嚟嘅？ 因为我个孙咧就生得好生日， 30号系咪？下个星期 系啊，所以我祝佢生日快乐啦。 个孙叫咩名啊？ 我孙叫阿希。 阿希，几多岁啊？今年 14岁。 14岁，哦，咁都应该系咪啲功课都几忙啊？ 系啊，好辛苦啊。 而家个个都系咁啊，读书系嘛？哇，好多嘢做啊。 系咯。 边 个行业而家辛苦啲咯？ 又要靠自己咧，系咪？啲时间安排又要靠自己，又要上 Zoom 啦。 勤力啲读书啦。 一定会嘅。而家咧，我觉得咧呢一代嗰啲小朋友咧有一个好嘅地方，就系因为咧可能呢几年疫情咧真系训练到佢哋咧自己好识得掌握自己嘅时间嘅，即系屋企咧又要安排啲上网课嘅时间啦，自己又要记住开机上网课啦，跟住咧其他嘅时间又要自己去安排啊，到底去学嘢好啊，温习好啊，定系备课好咧咁？ 有补习咧， 系嘛？仲有得补啊？系啊，系啊，系。如果冇疫情嘅时候，仲忙啊！ 婆婆，我又补习。唔得 闲，咁佢都好勤力， 都好忙 嘅。系啊，而家嗰啲系好忙噶。如果疫情即系完全恢复晒正常生活嘅时候，仲多嘢做啊，又要学嘢啦，系嘛？要补习，要翻学啦，系好多嘢做嘅啲小朋友。 最后我要进步啦，咁样因为由细到大嘅， 由细凑到大。 感情好 啲，梗系啦，几时都系噶。个孙系好黐婆婆同埋嫲嫲嗰一辈噶，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睇大佢咧，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系啊，细细个开始到而家咧，一年一年咁大啦，你又好有感觉嘅，见到佢嘅成长， 系嘛？睇到佢成啲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打电话同佢倾偈， 系咯，好啊，咁啊，希望佢都系啦，生日快乐，同埋最紧要开开心心。好啦， 好啦，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多谢晒你啊， 好，拜拜。好啦，咁我听下咧之后边位朋友咧又可以帮我哋带啲正能量入嚟先。早晨， 福腾，早晨啊，点啊？ 我今日我大女生日， 系大女叫咩名先？ 叫霍嘉欣。 哦，嘉欣， 系 好好好亲切嘅。有时咧听到人哋讲全名，尤其是屋企人嗬，即系叫你全名嘅时候，霍嘉欣咁。哦醒晒成个 我女，我大女好乖嘅，我仔女都极乖嘅，个个都乖嘅、 哦，一定啦，一定啦，嗯嗯， 系啦系啦， 最紧要系咁样啫，咁你又教得好啦，因为咁听话系咪先？咁大个都咁乖、啊， 佢本身都系乖噶啦，我都唔，我哋啲冇文化都唔点识教仔女嚟嗰啲， 唔会点会啦？哎呀，即系以前嗰一代咧，其实咧，你哋嗰个精神咧，我哋睇住你哋咧，嗰个身教先紧要啊，真系噶， 我啲七。一百年几噶啦，不过佢哋我几个仔女都好乖嘅。 嗯嗯嗯，系系。 我哋呢啲细个冇书读噶嘛，冇嗰啲啊，我哋阿嫲嗰啲仔有书读，女冇书读噶，姐姐。 我都知啊，我知啊，我以前都听好多呢啲故事嘅，因为 系啊，你阿妈都唔系我哋个年代啲人嚟，早啊，我哋一级噶啦，应该。 咁但系我仲有其他长辈噶嘛，咁我又好中意倾偈噶嘛，咁我知好多嘢噶嘛。 你咁乖女， 我细细个开始，我成日都系噶嘛，去探访嗰啲老人家嘅时候咧。人家就讲啊，嗰阵时旧底打仗咧，又点样匿埋啊？又即系听好多呢啲故事，所以就知道系真系唔容易。即系过去几代，其实真系好唔容易咯。咁所以我觉得，千祈唔好咁讲，唔好话有冇文化。你哋咧学识嘅嘢啊，或者你哋喺社会做事见嘅嘢咧，眼光阔过我哋呢一辈好多。所以如果你哋肯咧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我哋好受教，真系嘅。你哋真系教咗我哋好多嘢噶。 你乖啊，受教啫。有啲睬你都唔睬， 睇性格咯。可能有啲人就中意同人讲嘢啲咯。咁我可能多嘴啲咯。咁我咪中意问人哋啲古仔啲咯。 你健谈啲啫，唔系多嘴，唔好咁讲得噶。你哋做电台嗰啲嘢，一定要有好多知识啊，嗰啲嘢讲。 都要慢慢学咯。 我哋听咗你个电台啊。起码三十几四十年， 系啦，同我一样咯，我都系细细个开始听。 系咯，曾志华你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细细个偶像嚟添啦，直头 系你哋啲叔父嚟噶嘛？ 系啊，即系前辈级啊，好犀利啊，都好好犀利啊！真系，我细细个开始都听住好多唔同嘅长辈啊，前辈。 我哋听阿梁继章啊， 吓， 桂花田嗰阵时，收尾阿梁继章离开咗港台，收尾又翻嚟喎， 系啊，所以 我 都觉得好咯，即系有好多有能者咧就翻嚟帮。手啦，咁几好。 阿李丽蕊嗰阵时好早期又翻喺呢度噶嘛， 系啊系啊， 收尾出咗去又翻嚟咯，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好难讲嗬，即系呢个世界好多嘢我哋都唔知道。 我哋最中意听桂花田啊、梁思豪啊， 吓好多唔同 啊，系啦，梁继章啊、曾志华， 咁你真系听咗好多年喎， 听好多年。嗰阵时我哋喺屋企做嘢，咁有个心机听住做嘢啦。 哦，系咯， 即系做就喺屋企做制衣，咪自己攞嘢翻嚟做咁。由朝听到晚噶啦，听佢讲台，事关你讲台冇顾白埋啊嘛，边 啲系啊，比较集中啲资讯啊，唔使等噶嘛，我都系咁嘅心态。我细细个听收音机都系听港台，中意呢样嘢，即系官方信息好好嘅，同埋一啲我哋必须要知道嘅嘢、新闻啊、消息咧又好齐全嘅。咁所以多谢你啦，咁啊继续支持住我哋香港电台咯，咁 系啊，咁啊都啊，佛家生日快乐啦， 系啦， 先生啦， 好啦好啦，希望佢开开心心。生日快乐， 愉快啦！ 嗯，你都系， 好啦，港台都好， 好， 你哋港台咧，全部人员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 拜拜， 拜拜，诶，有话咁易啦，如果真系中意听风骚快活人，朝头早而家星期一至五都有得听啦，又系佢最中意嘅班底啦，系咪先？有李丽佢又有梁继章啦，好啦，我哋继续咧，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Andy， 早晨 ，Wendy， 喂，林慧，早晨， 系啊，点啊？ 哎，我有个朋友上个礼拜去河边坐低，咁啊唞下凉啦，咁啊倾下偈吹下水喎，啊点知走呢漏低咗个银包， 哎哟，就漏咗喺河边啊， 银包呢咁啊即刻去，咁啊行返去买餸，哎死啦，唔见咗银包，即刻行返去嗰个河边位置， 乜 都冇晒， 但即系连个荷包都搵唔到，定系搵到个荷包？ 又冇晒，一齐暗班冇晒啦，咁佢又好唔开心啦。我就劝佢，算啦，咁点啫？搵佢都搵唔到，希望个穷人执到啦。我就话等佢有啲钱啦，咁啊之后第二日咧就好开心喎。咁咧嗰个有个人咧就执翻个银包去， 我住港岛村嘅，就执翻嚟办事处，但系咧嗰啲钱咧就冇晒啦，八达通咧又俾人碌晒钱啦，咁啊现金咧有成3000蚊，又有八达通嗰度啱啱过咗3000蚊，我用咗200蚊，即系有2800啦，哎呀，咁啊乜嘢都冇晒，佢好唔开心啦，即系我哋几姊妹咧就即系啲朋友好好嘅啫，咁啊劝佢唔紧要啦，哎呀，政府都俾咗10000蚊你咯，当如算数啦，咁啊佢而家第二日咧有个人执翻俾佢，乜虽然系咩钱都冇晒，但系咧啲证件锁匙、身份证，佢又带埋个回乡卡、全部喺翻晒度， 系， 咁佢就觉得。唉，真係好唔好彩，之中虽然係現錢八達通嗰度6000蚊、但係全部證件返返晒嚟，好開心 喎。係呀係呀，可以免卻咗好多麻煩，因為如果你逐一去申請嘅時候呢，又可能真係需要啲時間啦，同埋手續啦。 係囉、又要錢呢，你而家攞返個回鄉證同埋身份證600蚊得唔得？ 我都唔知道，我都好耐冇办过证啦，我未到期，因为未有咁快到期， 即系因为失咗咁多嘢而证件翻翻晒嚟咯。嗰个人执翻去房屋处嗰度，房屋处打翻电话俾佢，唉，钱唔见咗唔紧要啦，证件攞翻晒喺度咯，我真系好。戥佢开心咯， 系啊，所以有时都冇办法啦。即系希望，我成日都有个心态就系咁讲嘅，破财挡灾咯。自己嘅心希望可以舒服啲，就系、是，唔紧要啦。即系既然都发生咗嘅事情，我哋改变唔到，咁就学你话斋啦。即系希望，可能真系都帮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啦，或者可能嗰个人真系。急用啊，先至会、可能都好唔愿意嘅，但系即系都，诶、冇办法啦，我真系好需要咁、咁就不问自取啦，咁当然呢个行为绝对唔啱啦，但系即系既然我哋而家即系发生咗呢件事啦，咁、那个心态上唯有自己咁样安慰自己咯。 系咯系咯，我哋信教噶，我祈祷到话，哎呀，希望个穷人执到，因为而家啲日日有啲人冇嘢做啦，有啲即系生活。都好艰苦，即系好艰苦嘅途中，譬如执到一样嘢，即系你话，哎，唔啱嘅，但系有阵时真系执到，咁解下啲愁。 是啦，个心态上希望可以咁啦，咁透过你希望都可以安慰一下你个朋友啦，真係唔啱啊，係啊，但係即係希望安慰佢放下啦，即係钱财都係身外物，只能够咁样諗囉，咁同埋真係搵得返证件呢，我觉得真係算不幸中嘅大幸啦， 好感恩啊，真係，我好戥你开心，佢之前啊都好唔开心，但係佢千唔见唔紧要啊，我好麻烦㗎，因为都72岁㗎啦，佢我啲身份证我啲证件又要我重新整个，哎呀真係好唔开心，咁我哋四个日日都一起去买餸啊，一起行河边啊，一起倾偈啊，哎，我哋信教帮佢祈祷啦，有啲拜神就帮佢。 即系各自系啊，各自都帮下佢啦，希望佢可以释怀啦。我觉得最紧要咧，我觉得个帮助就系同佢倾多啲偈，等佢咧就系快啲，唔好唔开心啦。我哋过咗去就有佢咯，咁。 系啊系啊，我哋成日陪佢噶，我算啦算啦，钱啫嘛，你身体好又可以搵翻啲仔都又再俾你，系啊。同埋啊，林伟，我讲下我个孙啊， 吓点啊个孙， 越嚟越得意啊。 边个小朋友唔系越嚟越得意啊？你话啦， 佢真系啊，真系又聪明又得意，不过好白厌 哦， 睇似一眼都唔得啊。 哦，通常白厌嘅小朋友系特别有创意，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好好奇嘅，对于身边嘅嘢，同埋佢个观察能力系越嚟越强嘅， 系啊系啊， 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因为想望远啲，我睇到嗰度有啲好得意，咁所以咪想擒高咯。或者我好想摸下嗰样嘢，咁所以咪去爬咯，咁所以个白厌都系有原因嘅，咁但系可能都要同佢讲啫，我知道你好好奇嘅，不过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安全啲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嘅，咁 系啊， 系啊，同佢倾下咯，同埋真系最紧要看实佢啊，而家嗰个年纪如果唔系话好大个嘅时候咧，未必可以好听到你指令咧，就要唯有大人好似看牛咁看啦，你坐定定先咁啊。

Organisasi Kesehatan Dunia menganjurkan orang dewasa umur 18 ke atas untuk melakukan paling sedikit 150 menit aerobik intensitas sedang per minggu untuk membantu pencegahan penyakit jantung, stroke, diabetes, dan kanker. Jalan cepat, bersepeda, lompat tali agak membosankan. Ada tidak aerobik intensitas sedang lainnya? Untuk melihat seberapa intens suatu aktivitas fisik, bisa menilainya dengan mudah dengan tes berbicara. Waktu melakukan aktivitas fisik aerobik intensitas sedang, pernapasan akan menjadi cepat. Kita bisa berbicara seperti biasa, tapi tidak bisa bernyanyi. Melakukan pekerjaan rumah sering dihitung sebagai aktivitas fisik aerobik intensitas sedang, seperti mengepel, membersihkan kamar mandi, atau dapur. Cara lain adalah mengikuti rangkaian aktivitas promosi kesehatan gratis yang diadakan oleh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menawarkan berbagai pilihan, kelas olahraga, kunjungi www.dhc.gov.hk untuk info tambah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时间嚟到早上7:09，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拣好香水衬发现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On my way， 火速散集冲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新楼的等拱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 听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可想借过。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能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之 敌。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最慢自拍都可。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13，我哋首先咧即系要同香港嘅朋友讲早晨之余咧，亦都要同电话旁边嘅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哇，真系好挂住你啊！隔咗一个礼拜，听唔到你把声之后。 系啊，大家好嘛？ 系啊，大家都好，最紧要大家都好，系嘛？真系。 嗯。 系咯，咁啊嗱，星期日啦，大家都可能会谂紧假期啦。咁啊，不过咧呢段时间咧，我谂格格咧，即系啲时间咧就可能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啦。 系。因为呢今个月呢就是月后开始的啦。 嗯。 印尼啲格格们呢如果是真是伊斯兰教嗰啲呢是斋戒緊的格巴比。 嗯。我对呢个斋戒嘅印象就是佢哋嗰啲时间会突然之间你半夜呢听到厨房奇奇咳咳呢唔使驚唔系啲咩怪事发生嚟嘅。系因为佢哋起身食嘢啫。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你有没有留意你屋企呢啲格格呢已经系成个月呢都系朝早嘅时候啊，平时嘅时候啊，系唔食嘢啊，唔饮水呢？ 其实我呢就唔系好留意，因为你知道我平时返工呢又唔系好对住佢日头做啲咩啦。但我有留意到一样嘢，就我觉得佢瘦咗。 是的，会 的，很明显，即是个身形上是有少少转变的，觉得是瘦了咯。咁然后你就会不期然想紧，点解呢？点解突然之间会瘦了呢？咁我就想到，应该是因为呢可能食嘢嗰个时间改变了啦，啲作息又改变了啦，即变相是早起身了嘛，因为佢哋。 是。 是啊。 同埋就如果香港啲时间呢都系都唔系太过辛苦嘅，但系都辛苦噶啦。 都辛苦啊！ 饮嘢如果系朝早或者系太阳出嚟嘅话，但香港时间大概咧朝早咧，4:30之前你要食咗嘢先啦。 嗯， 咁就斋戒咧4:30之后至到大概6:50啊，大概7:00咁样啦。7:00之后就可以食嘢啦。 系， 嗯， 系咪我有冇记错系系咪睇嗰个日出时间、日落时间噶？定系还是点样跟？ 系啊。 嗯， 是啊是啊，所以每个国家咧斋戒啲时间都唔同噶。香港叫做都系唔系太长，因为唔系真系大夏天啊嘛。 嗯 嗯， 即系我哋就系睇翻嗰个叫做日照时间啦，就唔系话如果今日落雨啦，冇出太阳咧就唔准食嘢啊，或者系就可以全日都食嘢啊，咁就唔系咁分嘅，系咪？ 唔系咁样睇嘅，唔系咁样睇嘅。 啊，嗯，即系都系睇翻嗰样嘢。同埋我记得咧，好似阿格先生都有讲过咧，就系斋戒嘅开始啦，同埋结束嘅日子咧，都可能会有浮动噶嘛，系咪噶？ 是，但是如果印尼那裡已經說了幾次，他那裡是齋戒節啦，不是齋戒節，齋戒節要到個慶祝總之完了齋戒啦，開始 OK 呢，就印尼那裡就定了是5月的2号，所以下個星期我覺得今年挺好的，格格那些香港那些格格呢就咁啱咁巧嗰日呢就有得放假的，大日子嚟嘅，所以就唔使特別轉假期啦。 係係咯，因為我都記得往年呢有啲格格可能真係如果係宗教嘅問題啦，可能真係有啲儀式啊或者有啲活動呢好希望參與嘅。咁往年呢我記得因為疫情呢就試過好似改咗做網上視像做呢啲活動㗎嘛。咁所以就都好似有聽過咧，有啲姐姐就話：，不如都同僱主講下，可唔可以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俾我可以睇一睇或者聽一聽嗰啲嘅活動啊，咁樣嘅一啲問題。今年咧有冇相關嘅安排呢？ 今年就未特別聽到有。咁之前往年都試過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嗰度有啲event 嘅，今年冇講過，亦都未講過有視像，所以就即係佢哋都要再睇一睇呢幾日要點樣。 嗯，系啦，所以就再睇下啦，因为你知而家信息万变啦，每一日都唔同啊，咁希望当然啦，到时已经可以完全咧啲数字清晒零啊，咁啊完全冇问题，大家又唔使担心啦。咁同埋咧，我觉得今年斋戒咧都有一样嘢好咗咧，就系咧往年我记得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好热嘅，即系开始嘅时候啊，或者去到终结嘅时候都好热啦。今年咧，我觉得都算系相对地舒服啲嘅，即系譬如你见而家咧都系20多度啊，即系26度啦，而家就系、是、咁。变相咧，好似个感觉就冇往日觉得咁热啊，咁要中暑啊，或者系剩嘅。同埋我好记得咧，唔知系咪早一两年咧，曾经试过喺斋戒嘅期间咧，佢哋咪要去做一啲嘅选举投票嘅。 咁嗰段時間咧就真係哇好擔心佢哋中暑啦，喺室外嘅時間太長啦。咁但係今年咧調轉啦，因為我哋而家咧成日都鼓勵大家，最好都係留喺屋企啦，唔好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啦，又唔好去咁多一啲即係多人嘅可能室外嘅地方啦去曬啊咁。咁變相咧，可能而家去齋界咧就比起往年咧就真係會舒服啲。 是啊，这个时间都 OK 的，但是去年年又变呢，同埋通常都会再褪早的，就是今年是四月啦，你留意返啦，出年应该是三月的啦、哦、再出年呢就是二月这样褪的。咁、啊、夏天呢就会褪下褪下就会 褪 咗 冬天 的时候就是长啲时间咯。 是啊是啊是啊。咁其实冬天就又好又唔好啦、啊、即係冇咁容易中暑，但又其实好冻咯，会觉得食唔够嘢嘅话，或者真係好快会肚饿咯可能。 嗯， 系啊，所以就唔一样。 系啊，啲格格就系、是，如果系斋戒嘅话，就睇翻自己身体咯。如果真系顶得顺，咁就即系宗教嗰啲嘢都系要跟，都系跟噶啦。但系就夜晚开斋嘅时候，真系要饮多啲水啊，又食翻多啲嘢补充翻咯。 嗯嗯，格先生，我想问翻咧，斋戒期间咧有冇话咧有啲乜嘢啦系唔好食嘅咧？即系有冇啲禁忌嘅食物噶？ 就冇話特別嘅，但係睇翻自己嗰啲文化同埋食嘢嗰啲嘢嘅。咁譬如話印尼嗰啲咧，就最中意咧，如果開齋嘅時候咧，就中意食飯咧，澱粉質啊。同埋我覺得係好多人都中意咧。如果印尼嗰啲就話咧，就唔好食得咁多味精啊，或者煎炸嗰啲唔好煎炸得太勁啊。但係如果另外嗰啲國家啲中意食嗰啲嘢係煎炸，啲我覺得有啲人真係中意食煎炸嘢 嘅。都係嘅，都係嘅。 覺得如果不吃薄餅咧，佢會係冇力。但印尼嗰啲就話食飯會好啲咯，就唔好食太多即食嗰啲嘢咯。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啲人如果開齋嗰啲咧，就話啱啱開齋嘅時候咧，唔好突然間第一時間就食嗰啲飯啊，或者食嗰啲好重嗰啲嘢，係通常係慢慢嚟嘅。Baby 開始飲水先啦，同埋係有一樣嘢咧，佢哋會食嘅。如果開齋嘅時候係早，係叫做夜早。你听过未啊？ 有少少印象，但系确实系乜嘢咧，就唔系好记得啦。夜早，听个名系咩咧？夜定系早定系夜咧？ 早嚟嘅，系早类嚟嘅。以前香港你系好少见嘅，但系呢排咧，我觉得呢几年咧，香港咧系多咗嘅，因为夜早系真系会补充翻，系糖分都比较高嘅，系会补充翻咧你需要嗰啲嘢啦，系身体嗰啲，咁就开始食嗰样嘢先食少少。咁食完咧，先開始再飲翻啲有少少甜啲嘢啊，或者係比較溫和啲啊，先開始慢慢食飯啊，食啲正餐。但係夜早呢，而家香港真係比較興，我個香港朋友都有話俾我聽，夜早幾好嘅喎，因為佢係如果係成粒早咧，你煲湯嘅時候可以嚟代替大啲早嘅喎，原來。 系，哦， 系啊，所以我觉得香港人话咁快嘅， 我净系听过蜜枣煲汤嘅，即系原来其实咩枣都得嘅，可能个味有少少唔同，所以试下椰枣咁样啦。 系啦，系啦，就话系椰枣系，因为唔再加糖啦，系成个完整嗰啲煲都好好嘅，我觉得而家香港人煲汤。咁勁嘅啲有益嗰啲嘢真係識睇嘅喎，識用 嘅 喎， 係係係，都係嘅，即係都係一個文化交流啦。可能阿格格有一日就係、齋戒嘅時候擺咗啲椰枣喺度，跟住阿媽之間就話啦，僱主見到呢啲咩嚟嘅咧，咁跟住問下可能煲湯都得喎，咁咁我可以試下咯。咁喂，但我另外一樣嘢咧都仲記得咧，就係要提一提啲格格嘅，如果喺齋戒期間咧，真係身體上面咧唔舒服啊，或者係有啲嘅。即系我觉得好似唔系几妥喎，咁应该点样做咧，格先生？ 就真系如果唔舒服嘅话咧，就可以唔斋戒噶。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是你不舒服真的就嚟晕嘅话咧，系可以即刻嗰一刻就 停 了，停一停啦。系啦，咁同埋真系要好翻，因为斋戒咧，我自己个 understanding， 我自己知道嗰啲咧，系要你个身体健康 OK， 你先可以斋戒。所以真系有咩噶？有啲人系唔适合斋戒嘅，即系细个小朋友啦，系老个老人家啦，长期病患啦，扛住 B B 嗰啲啦，或者系而家喂紧奶俾 B B 嗰啲人咧，唔应该斋戒嘅。 所以即系呢几类人士咧就有心啦。我成日都觉得系嘅，即系就算你系宗教又好，或者系对其他人又好啦，嗰个心态好重要嘅。即系最紧要亦都系要顾住自己健康啦。尤其是而家我哋成日都讲紧，疫情疫情啊，我哋咧抵抗力啊、免疫力咧等等咧都要帮我哋手打仗先得嘅。咁所以就真系要走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就唔好勉强。好似头先阿格先生话斋啦，有几类人士啦，又或者系如果咧喺斋戒期间咧，因为有机会因为作息啦，有机会因为工作量啦，有机会可能因为自己真系唔舒服啦，或者体力劳动上面之后咧，再加埋斋戒嘅影响咧，就可能令到身体咧出咗啲毛病嘅时候咧，记住就要即刻自己出声，同埋要自己停啦，就唔好话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咁。最屘如果搞到自己身体咧真系出咗咩事嘅时候咧，咁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啦，就点样都补偿唔翻啊！ 系啊，所以真系健康第一啦。 系啊，健康第一，冇错。亦都希望啦，即系大家喺呢个疫情里边嘅时候咧，即系除咗话有斋戒节，我知道对于好多人嚟嘅朋友嚟讲咧都好紧要啦。亦都要继续守住我哋嗰个抗疫嘅线啦，大家都要团结啦。所以今日虽然咧系大家嘅假期啦，而且咧气温其实都相当之舒服吓。而家咧录得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而今日咧最高气温都大概系30度啦。我谂人哋姐姐相当之中意呢一种咧有阳光，而且咧又系几舒服嘅天气。但系都要记住，即系社交距离啦、限聚问题啦，咁各样嘢咧都要坚守住。咁如果你话出去行下或者去一啲唔系好多人嘅地方咧，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就真系唔好话趁住咧，好似觉得而家啲数字低咗啦，咁就即刻恢复翻晒以前咁样啦，咁就千祈唔好啦。咁都要留意翻一系列嘅措施咯。 系啊，因为咧都系仲有措施啦，要做啦，咁就而家系几个人话 Gary， 你话咧？ 如果系多过之前嗰两个啦， 系啦， 都系去翻。四个 啦，系咯。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大家就会好开心啦，一下子，我哋一路约啦。咁但系都即系见到之前有好多唔同嘅例子，譬如话收到检控啦，又或者系真系俾人去温馨提示啦，唔好再坐咁埋啦，唔好喺街除口罩啦，咁嗰样嘢。咁呢啲就真系要注意啦，即系未必系关你自己事，或者未必系关你识得嘅人士。咁但系咧，即系呢一啲嘅措施同埋保障自己自身健康嘅一啲嘢咧，咁大家就要注意住啦。格先生，咁我阵间咧7:30之后再同你倾咯。 好啊， 好啦，唔该晒。咁啊，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早晚咧沿岸系有薄雾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而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会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至到后期咧天气系炎热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就系26度。相对湿度是83%，加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1至2，偏是低水平的。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肆。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意念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你是痛力心声 break in my。就慢慢停歇，谁争斗得我一副痴心，更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多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一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新田围村丰伟楼凌晨发生火警，一名男子涉嫌纵火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要进行心肺复苏。警方话喺凌晨2:26接报，话丰伟楼19楼一个单位起火，到场之后喺同层嘅梯间揾到一名57岁怀疑同案件有关嘅男子，迅速将佢控制，并喺佢身上检获2把怀疑涉案嘅刀。被问到嗰名男子精神系唔系有异样，警方话会系调查方向。较早时，警方话喺现场疏散大约300至400人。消防同救护队话，参与行动嘅包括8架救护车、1架快速应变急救车、1架辅助医疗装备车，进行分流同埋治理。几名伤者需要送院，其中2人严重受伤，心跳暂停，需要进行心肺复苏。一名伤者因为吸入浓烟呼吸困难，另一人背部有10%皮肤二级烧伤，另外2人觉得头晕不适。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遭受俄军的导弹攻击，紧急服务部门话增至至少6人死亡，10多人受伤。社交媒体有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有浓烟升上半空，总统办公室说被击中的建筑物当中有一座是住宅楼宇，死者包括一名3个月大的婴孩，强调作恶的人必定会受到惩罚。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社交专页贴文谴责俄罗斯。俄罗斯承认发动攻击，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军方在当地星期六的日间发射高精准度远程导弹，破坏乌克兰在敖德萨地区的一个存放大批美国和欧洲国家武器的物流中心。法国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由争取连任的马克龙对决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是2017年大选的翻版。民调说马克龙有优势，原因之一是民众认为他日前的电视辩论中表现比玛丽娜勒庞优胜，从而巩固支持度。不过他在过去一个星期多次强调自己并非必胜，呼吁选民踊跃投票，认为高投票率有助避免法国出现当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以及特朗普胜出美国大选的意外选举结果。玛丽娜勒庞的竞选策略聚焦民众最关心的购买能力上，同时建立亲切个人形象。国民联盟较受争议的反移民和极右政策核心不变。体育消息，英超曼联虽然有基斯坦奴朗拿度回归并取得入球，但是班奴费南迪斯12码射中门柱宴客，结果作客1-3不敌亚仙奴。暂代领队汉力克承认曼联要重上前四无望。亚仙奴赛后以60分暂时升上第四位，曼联全失3分，由54分排第6位，但是多踢一场。另一场榜首的曼城5-1大胜屈福特，加比热哲西斯上演大四喜，取得4个入球。赛后曼城以33-80继续排在榜首，领先小打一场今晚出战的利物浦4分。纽卡素作客3球轻取诺域治，里斯特城主场和亚士东维拉互交白卷。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最高1-2度，最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silence of a certain lamp. Maxi 5 kicked off the ja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Ma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very Kitty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Mr. Clean, my piston needed Vaseline.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You know the world is ou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嚟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歌曲名字叫做 Poster Child。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先请埋阿格先生出嚟先，林百杰格先生 ，Hello， 格 Barbie。 我哋都同各位朋友咧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吓。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雨嘅。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市区气温咧最高约30度，而新界咧系再高一两度嘅，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咧天气都系炎热嘅，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6度啊，相对湿度系82%。 Sekarang temperatur 26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2%. Hari ini cerah, tapi ada 1-2 kali hujan rintik. Dan di pesisir, pagi dan juga malam agak berkabut. Dan maksimum temperaturnya itu di pertengahan hari sekitar 30 derajat Celsius di perkotaan. D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y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Dan hari ini juga ada angin ya, angin sedang dan angin yang sedikit. Dan ke depannya 1-2 hari juga akan ada periode cerah dan juga ada hujan rintik di beberapa hari ke dep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dan juga di akhir minggu akan panas. Hmm, itu adalah heat, kan? Panas. Panas. 系啦，30度，即系我觉得都 OK 嘅。如果唔系烈日当空底下呢个气温嘅话，不过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就会即系趁住假期都可能去啲户外嘅地方啦。甚至乎咧，因为头先咧都听阿先生讲咧，就系话其实咧斋戒过后，咁亦都有啲特别重要嘅事情啦，特别重要嘅节日啦，所以可能咧格格都会开始筹谋咧，有啲嘢要寄翻去家乡嘅，系咪嘅咧？ 係啊，呢個叫做係高峰期嚟㗎。如果要寄嘢翻去嘅話，咁應該如果有準備嗰啲格格咧，一早就已經寄咗㗎啦。因為齋戒開始嘅時候，真係變咗係今個月嘅月頭咧，要講都已經係收到啲嘢㗎啦，屋企人。咁就嗰啲要準備嗰啲嘢啊，新衫，因為真係啊，買新衫啊、新鞋啊，全部都係新啊，啲嘢要好啊，嗰啲係過年嗰啲要用嘅。就已經寄咗，但係又有啲都仲未寄嘅呢，亦都係有啲係都會寄啲 special 啲呀，或者係好似呢度中秋節有啲人係寄果籃嗰啲呢，你知印尼文佢哋係鍾意話係寄 hamper 啦，啲係啲 禮物籃。 禮物籃嗰啲咧，喺而家都仲係可以寄嘅。有啲咧香港嗰啲公司就話仲可以寄，最 last 咧就四月尾啦，四月28啦之後咧，就印尼嗰啲咧已經冇收爐啊，係咪叫做？ 嗯， 再寄啦 ，close 到過咗齋戒月， 係 先。5月第一個第二個星期先開翻， 係即係好似我哋好多時啲即係國內嘅節日都係，即係有時如果你想買嘢咧，就可能啲貨運都受到影響啦。但係咧，我都想問阿格先生咧，其實喺疫情以嚟咧，寄嘢啊、往返印尼啊、香港咧，其實有冇受到影響咧？即係冇話啲郵遞服務可能其實根本都寄唔到嘅咁樣，有冇呢一段時間咧？ 好彩就冇， 嗯， 好彩都 OK 嘅，都可以再可以寄。過去嗰度啲嘢寄過嚟都係 OK 嘅，同埋今年印尼咧就比較開心嘅，喺印尼本地嗰度，因為你記唔記得咧？上年咧話再兩年啦，已經都話係呼籲大家就如果過年都係咧唔好翻家鄉啦，咁去翻自己嗰個地方啦，咁因為疫情啊嘛，咁唔好翻去見屋企人住啦，因為費事咧就惹啲 COVID 啊俾啲屋企人，但係今年咧就已經冇啦。可以翻家乡啦 ，OK 啦，就今年咧，啲人咧就开心，因为旧年嘅时候直情系有啲人系夹硬都要翻去嘅， 系啊系啊 系揸车又直情经过啲河流都直情咁样揸车过去，系有呢啲事 系叫做系 哇入晒新闻嗰啲啦，今年冇啦，今年你要翻咧，已经两年冇翻过家乡，今年可以翻去啦。 系，我都仲记得咧，旧年有啲新闻消息咧，就系话即系过年前嗰段时间咧，嗰啲车站，譬如话去到边一个站或者去机场某一个点咧，交通已经系唔通噶啦嘛，即系叫啲人你哋唔好再飞翻嚟啦。其实飞咗过嚟咧，那个交通你都翻唔到家乡啊，那个捷路根本上都已经唔通行啦。咁但系今年咧就终于都放宽翻啦，所有嘢都可以正常咯。如果你真系翻嚟嘅话咧，印尼当地嘅一啲交通措施啊，咁样都 OK 啦。咁但系检疫安排又有冇改变呢？ 应该就冇之前咁紧啦，开翻噶啦，已经 系 印尼嗰边。 但我估即系相对航空公司啊，或者如果你要乘搭航班嘅话出境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自己检测要去做啦。譬如你而家香港好多时都系啦，首先要自己做咗一个检测先，然后咧你就带住个报告咧，就系可能系好似我唔记得咗起飞之前几多个钟头之前咧，就又要再去做一次检测先可以上机咁。所以都记住提翻啲格格咧，就系如果咧真系需要翻印尼嘅话咧，就即系再比之前再预多得啲时间。因为你去到机场的时候都仲要再做多一次检测才可以上机嘛。 印尼都是如果非 international 的话就多些措施的，但是如果非 domestic 即是自己印尼本地就几乎是好像平时这样的了。 都 系都系。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注意翻啦，同埋即系相对嘅一啲个人嘅措施啊，或者咧唔知会唔会好似往年咁？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即系当疫情都好严重嘅时候咧，大家去搭飞机咧系好夸张噶嘛，即系有买呢个保护衣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系大家话，搭飞机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去洗手间，所以就唔饮水啦。唔知由几多个钟头之前咧就唔饮水、唔食嘢咁样，咁就可以避免咗咧，即系自己搭嗰程飞机，甚至乎系咧，即系在途上翻到屋企之前咧，都需要去搵一啲公共洗手间去啦，咁样。 系啊，但系就系辛苦噶嗰段时间， 啊、 但系都慢慢度过咗嘅。而家都系好似希望都仲可以再放宽翻啦。到时嘅时候，大家都系冇乜 case 嘅时候咧，就系 free 啦。我哋。 冇错冇错，咁真正希望啦，大家都要谨守自己嘅嗰啲社交距离啦，同埋一啲社交措施、防疫措施，个人嘅防护装备啦，个人卫生亦都要做得好足啦。即系我谂，我哋都成日讲噶啦，啊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同埋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但呢啲咧就唔好话谂住，见到个数字回落，或者自己好期待，好期待啦，翻乡下啦，可以放松啦，咁就绝对唔系咯。因为印尼嗰边嘅疫情而家情况系完全都唔系话冇晒 case 咁噶嘛，系嘛？ 都唔係冇曬 case， 但係就真係打針啊，或者係做翻嗰啲防疫嗰啲咧，都繼續都係叫去嗰度 push 嘅。 係啊， 咁啲係啦，咁嗰度啲人亦都之前嘅時候係比較高啦，嗰、那個 vaccination rate OK 嘅打針嗰度，同埋之前就嗰度叫做 infection rate 亦都係高。可以見到印尼嗰度咧，稍微咧係多啲人中過呢個 covid 嘅，咁係啦，變做今年應該咧係冇之前咁緊張啦，變做因為個 antibody 比較高嘅喺個社會嗰度， 係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啦，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咁啊自然可以開開心心啦。唔該曬格先生。 二台話你知。 Kita semua perlu tetap bugar. Selain aktivitas fisik aerobik, aku juga melakukan aktivitas memperkuat otot setiap hari untuk melatih otot loh. Aktivitas memperkuat otot? Bagus! Banyak orang, terutama perempuan, menghindari aktivitas memperkuat otot karena salah paham, sehingga menyebabkan massa otot hilang atau tidak cukup otot. Jangan khawatir, aktivitas memperkuat otot biasa tidak akan membuat kita berotot. Aku cek online, dikatakan aktivitas memperkuat otot dapat meningkatkan kekuatan dan stamina kerangka otot dan membantu meningkatkan kesehatan fisik dan mental, juga menambah koordinasi badan dan menunjang otot dan sendi. Kedengarannya baik, sulit tidak? Harus ke gym. Tidak usah memakai fasilitas gym untuk membentuk otot. Coba di rumah deh, seperti melakukan wall squat atau plank atau memakai botol air pengganti dumbbell untuk melatih lengan. Oke. Tapi kita harus latih semua otot mayor kita, termasuk otot kaki, pinggul, punggung, dada, perut, bahu, dan lengan. Ingat, pelan-pelan saja. Terburu-buru malah dapat menyebabkan cedera. Oh, pemula tidak seharusnya melakukan sendiri. Minta saran profesional dar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elajar dari mereka postur, durasi, dan kadar yang benar, kadar yang sesuai, dan lain-lai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夜晚烂街呢啲咪青春咯。 忘掉咗的人，感受你的一眼，飘忽的灯燃亮我心灵魂，抛开那些心心不凡，不必假装勇敢，勉强谁答还？一地上尽兴的歌。 出门遇上喜欢的人，一起流连忘返，探索城市，探索彼此。这位独立音乐人 Yuka 带大家经历一场虚幻又浪漫的子夜漫游。作曲杨卓桥，填词陈尖，编曲 John， 监制 John 杨卓桥。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杨卓桥《子夜漫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